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四十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2018年1月2号，同样也是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2018全新启航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很多朋友已经早起来签到了。果真发现比昨天人多，因为今天开始上班了。 上班路上呢，大家就是愿意过来来签签到，而且同时呢，继续来锁定原来的一种老的状态，就是每天早上7点到9点一定要收听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是不是？ 是，我们来看 一下今天，也就是在2018年第一个工作日，我们来签到的前十名的情况。第一名，哇，头像好可爱，是一只懒懒的猫，叫刘老五。第二名小鱼儿，第三名 A0 刘汉斯，第四名是彬彬有礼，第五名是老朋友费劲。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名是老朋友太子，也上次参加了我们 SKP 的活动哈。第七名呢是梧桐夜雨，第八名 Mr K， 第九名大爽 Z。第十名时来运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很有趣的这种网名，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念出来，但是看起来很可爱哈。 是，这么多朋友已经聚集了，早上起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天气早知道，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很冷，-7.1度。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我们天空的云量比较多，光照有所减弱，气温上升的动力不足，天气感觉比昨天还要冷，所以外出真的要注意保暖了。好在今天的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清新，也比较适宜您穿暖和一点再去户外活动。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多云，东北风1到2级，气温-7度到-4度，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天，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 经过元旦的3天小长假，你有得到一个简单的放松，开启全新的2018吗？那么今天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我们来畅想一下吧，2018年我有哪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当中选择一件出来。互动话题就是2018年我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跟去年年末的那个话题正好遥相呼应，就是去年一年我有哪些事情没有做。既然你有一些事情没有做的话，现在还有364天供你去慢慢去做，是不是？ 哦，已经只剩364天了。你别这样倒数，心里有点紧张。这不是才2018年刚开始吗？ 是， 我们来一起做做梦想家，想想2018年我一定要做哪件事情。 说我慌张，我的梦很善良，你追不上，不再被人牵绊，不会让你受伤，一无所有奔跑反而很难长。我逞强，不要说我慌张，我的梦很疯狂，你追不上，不再被人肩膀，不愿让你受伤，一无所有奔跑反而更酣畅。 来自于金志文的一首歌曲《梦想家》。金志文的才华横溢，这首歌曲有一点点 Coldplay 的感觉，音乐当中有一种拉开的空间感。新年第二天有什么梦想还没有实现的话，现在还不算太晚哈。 听到梦想，我们来看看大家2018年的梦想。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2018年我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有一位妈妈呢给我们留言，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小惊喜哈，所以我们就不透露她的名字。她说今年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要等儿子考完试之后放假一块出国去旅游一下，已经预定了普吉岛的七日游了，等他放假了给他一个惊喜，还没跟他说呢。我怕这个小孩啊现在正好在你的车上，现在两个人一起开着车，我们就都不告诉说哎这位妈妈到底是谁。 是这种惊喜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么早就开始做旅游的计划了。 还有薛之雪，也说宝宝快一岁了，2018年想带着自己的宝宝去旅行，看来2018年大家都有一些旅行的规划。 看来是去年估计这个旅行的程度应该不够深哈。太子说2018年一定要做的就是健身，去年除了放纵自己呢导致了体重增加，今年要恢复锻炼让自己瘦下来，毕竟健康很重要，说得非常 对、还有 West 跟我们说2018年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存钱买单反。还有关帅在2018年第一个工作日的早上就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撒狗粮了，他说我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回复早安音乐秀因为我老婆开车送我上班，我不会开车， 要不要这样、 所以2018年必须学车，必须学车，学车车。 对，但是学车之后还是要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哈，这个一定要 交给你老婆来回复， 对，让她来回复也就 OK 了哈。 对，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的时候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哈，一定要等到红灯或者把车靠边的时候，司机朋友们就暂时按捺一下自己激动的心了。2018年我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及时跟我们互动起来，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我们再来看元旦假期您看演出了吗？可能会超乎您的想象，元旦期间呢北京全市有125台320场文艺演出登场，包括了67场儿童剧、54场话剧以及46场音乐会、17场传统戏曲，掀起了2018年的第一曲的狂欢乐章。 对，因为在元旦小长假三天当中有很多朋友是离开了北京做一个短途的自驾游，但同时回来了之后呢也没有错过很多的好剧，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哈，由已经走过了21年辉煌旅程的北京新年音乐会前天晚上是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邀请到了著名的指挥家托马斯桑德林以及捷克布尔诺爱乐乐团为中国观众献上了交响音乐会。而昨天呢著名的指挥家谭丽华携手北京交响乐团在中山音乐堂奏响了2018年的新生，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现场。 是昨天呢国家大剧院的团队在音乐厅呢也是接连上演了两场国家大剧院2018新年音乐会，北京剧院中国儿童音乐中心也是安排了儿童专属音乐会，包括了《疯狂动物城》等知名的电影剧目，和小观众们一起来欢度佳节。 对，还有原创话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原创话剧《我们的荆轲》票非常难买啊！元旦期间在首都剧场连演了三天，由国家话剧院出品的世界经典话剧《红色》也是亮相了中国国家话剧小剧场。 其他方面呢，像开心麻花出品的爆笑舞台剧《婚前旅行指南》，《乌龙山伯爵》和《嘻哈游》分别在海淀剧院、地质礼堂剧院以及世纪剧院来上演。另外呢，蜂巢剧场、繁星戏剧村等小剧场的经典作品也再次上演，《恋爱的犀牛》啊，以及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和《一夜一生》等剧目，啊，非常非常多哈。 突然感觉就是世界就在我们眼前一样，真的特别感谢我们生活在北京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有这么的文化艺术方面的演出值得我们去体验和欣赏。 是， 十点，悉尼；14点。葫芦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You've been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be at one. Oh.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re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You just want attention.Someone new, yeah,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I knew from the start. Attention 来自于 Charlie Puth 美国的小帅哥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的4月21号，特别喜欢他的声线，又多了一首想唱但是在 KTV 你永远唱不上去的神曲啊！ 试试用假声啊， 假声唱上去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是不是？ Attention please， 现在呢我们的明星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哈，在跨年晚会上也是出了很多混搭的组合，比如说昨天有给大家盘点过像浙江卫视啊还有湖南卫视的春晚， 对， 这个叫跨年演唱会哈，12月31号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是在广州举行，而最大的看点就是吴亦凡和赵丽颖合体献上了新歌《想你》的 live 首秀。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两个人有合作的这首歌曲的录音室版本。 那实际上呢，在这首歌曲呢，两个人呢是相识拥抱，十分符合歌曲当中的甜蜜氛围啊，在现场呢应该是这种感觉了哈。这首单曲呢，实际上于线上首发的时候呢，是有这种有很高的这样一种人气的。而在跨年演唱会现场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两个人呢是分别身着黑色西装和白色长裙，以黑白配的造型环绕着环形舞台相向而行，这一对的衣服搭配呢被网友笑称像是第一次正式见父母， 有一点儿。因为昨天的时候我有看这个视频网站上，他们小编辑特别有心的把两个人唱完歌之后相视拥抱的那一幕剪下来，真的，哎，你让我们这吃瓜群众也容易多想一点哈，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气氛特别好， 颜值是很搭配的，是吧？而且呢在之后呢接受主持人采访的时候呢，身为歌曲的创作人吴亦凡呢也是直言搭档赵丽颖的演唱表现特别好，至于以后有没有其他的合作，他说看工作的安排吧。 之前呢我们给大家送出过录音室版本的想你，接下来就是在跨年夜的晚会上吴亦凡和赵丽颖现场 live 版的想你，感受甜蜜吧。 看着你的照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该用什么字眼？有些事是否改变？那断了线的誓言离开我的世界，爱情从我视线，害怕模糊了视线。想记住关于你一切，在别人眼中我们是懂一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还想在你身边。不知深久的时间，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忘不了你给的誓言。曾经何时多少日夜，我想我就在想着你。为你多失意，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 就是唯一。 我和你的关系，问你是否愿意，隔着有一距离，我为你着迷，无法舍弃。我和你都在原地，为何总是逃避？其实这世界充满猜疑，我就是在乎你，就想着你，想你，想你，想着你，雨雪模糊记忆。心中秘密，我等你等你等着你，想和你在一起，是你是你就是你，记住你的气息。 时间走着滴答滴，有些感情都压低，懂爱的人便是一大批，解释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死去，也许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是愿意谦虚，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为了你我可以虚情化意，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想你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今天化解，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想下雨总不会去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掉到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特别想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在12月31号江苏卫视跨年晚会上，吴亦凡和赵丽颖两个人现场 live 版的想你。因为上周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过想你的录音室版本哈、嗯、实话实说听起来真的两个人超乎我的想象、嗯、因为你知道很多现场演唱的会很可怕， 很超乎， 哎，对对对，但这个还不错，就是当然没有录音室版本那么的精致，但是在那么大压力的演唱下，两个人还不忘了对视一下哈， 对啊， 表现一下小默契啊，以及这两天他们两个在最后唱完的时候拥抱那一幕的小动图也在网上广泛流传。 这个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说实话两个人我觉得还是保持了自己的水准，同时呢两个人还能做相拥的这种手势，感觉演了一部音乐剧的感觉，是不是啊？嗯， 2018年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各大卫视跨年大战轮番上演，但是不同于其他卫视是的是，深圳卫视和罗振宇二度推出了知识跨年，2017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在一众流量明星营造的狂欢当中，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一面。 对，现场的罗振宇的第三场演讲，台风更加稳健了，野心也变得更大。仅从这一次演讲的关键词"中国式机会"来看，今年的内容呢，比之前两年的视野更宏大，而且话题更有普适性哈。 罗振宇此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次演讲他要从过去的藩篱当中跳出来，不只讲创新创业方面的事情，因为呢是和深圳卫视合作，面对的是最广泛的电视观众，所以要探寻的是关乎时代普遍公众和整个命运共同体的一些话题。 2017年的罗胖罗振宇的跨年演讲是非常火的，火到呢昨天有些电视盒子或者是你要准备去调台的话都有点打不开了，网络特别卡哈。但是大家知道呢，罗振宇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目叫做逻辑思维，所以你要承认有些人呢在这个时代有才华还是能够脱颖而出的哈。所以呢我们来听听下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薄荷，算是罗振宇的这个跨年演讲在所有的这种当天的晚会当中也算是一股比较清凉的薄荷风了。 街里下班春雨气息来温和，一箱咖喱嘴里自动含着的，整个夏天那片草地的，爱把我的心的饱和，你的吻就是薄荷，围着爱的花朵，爱你的爱怎么能错，爱上你就是薄荷，清凉的快乐，爱你的爱把那算什么。再看河绿洲开满了沙漠，你的名字是我最记得的歌，不用喝到绿如一时的小河，这就是爱把我的心都饱和，你的吻就是我

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抖，当节奏开始打，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简直停不下来。 来自于方大同以及王力宏带来的 Flow， 这种节奏不光是他俩停不下来啊，我听着感觉跟真的完全停不下来，因为节奏太动感，鼓点太强烈，而且电音的加入也是恰到好处，所以呢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跟他们俩一起的不停的摇摆， 开车的时候也记得停不下来哈，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7:36，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是2018年1月2号，也是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活力满满，打上气去上班的同时听到这样的节奏，相信上班路上会收获满满的好心情。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2018年我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反正呢，2018年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部分的人 旅行 都准备去旅趟行。 刚刚结束小长假，怎么就停不下玩的心呢？ 是， 从新说2018年春节已经跟闺蜜约了去摩洛哥玩，行程已定。对，就等时间了，大家凑齐准备就出发。 嗯啊，然后心愿呢说2018年呢。是希望北京天空能够雾霾少一点，另外能够希望小芳和婷婷都变得更漂亮。 嗯，是自己的好朋友。 具体哈、啊。 嗯，还有王红也说，女儿希望2018年能够抢一次签到前十名，哎呀，2018年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希望可以念到王红的宝贝女儿。 是，这个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是大家每天去练练手速，手速就可以了，是不是？费劲，老朋友哈，他说2018年一定要做的就是改掉制定计划的习惯，免得我总是完不成计划啊。 我也是，其实刚刚有看到这个题目说2018年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要给自己再立 flag 了，立完之后还得自己再拔掉。 我倒是觉得我特别希望能够变成能够立一个变成一个能够立 flag 的人。 就是你立完 flag， 你真的会去遵照执行吗？ 那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没有立过 flag， 我怎么知道是吧？ 2018年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在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赶快告诉我们答案。直播正在互动继续当中。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北京时间的1月1号，蔡依林为梁朝伟演出的贺岁电影《捉妖记二》唱的主题曲《什么什么》已经正式上线了哈。MV 当中呢是玩穿越情节，他与一众《捉妖记二》的妖怪穿越在现在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共舞，配上了七彩缤纷的场景和轻松愉快的节奏，开心的有如开 party 一样哈。 《捉妖记》的第二部邀请来了蔡依林演唱主题曲，在这个 MV 当中呢，这些妖怪们围着卓令，超受欢迎的他特别的开心，而且还专门躺在一个新妖怪，叫做妖界第一暖男。

my first kiss on a Friday night. I don't reckon that I did it right, but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we found weekend jobs, when we got paid. We'd buy cheap spirits and drink them straight. Me and my friends have not thrown up in so long. Oh, how we've grown. But I can't wait to go home. Clothes. One works down by the coast. One had two kids but lives alone. One's brother overdosed. One's already on his second wife. One's just barely getting by. But these people raised me and I can't wait to go on. And I'm on my way. I still remember these old country lanes when we did not know. 来自黄老板 Ed Sheeran 带来的 Castle on the Hill， 这今年呢是黄老板大丰收的一年啊。Castle on the Hill 是他的公告牌当中的第二首冠军单曲，而且呢在榜首待了整整的十周之久。据说黄老板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心中一直想的是 Rihanna。 能听到这两个人的歌风当中有那么一点点的 默契啊。 好了，2018年你最想要做成的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早安音乐秀今天早上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 对， 我们来看看东东跟我们说，2018年第一想换个工作，第二想出一次国，连着写了两个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还不错，我觉得这两个愿望都还挺好的，但是实现起来呢，第一个估计难度会大一点点。相遇说2018年呢，希望我能够改掉自己的坏毛病，比如说爱生气啊，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事就会生气，但从今天开始我要变得乐观。生气倒不见得是不乐观吧，我觉得生气可能是乐观的一种反向的展现。 遇到点小事就生气，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平和一些，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对， 还有一方也说2018年要去贝加尔湖，给自己立了一个旅行的 flag。 已经幽密也说了2018年想要找到另一半，带着他一起去旅行。 对，冯大雪说带着父母去旅行，哎，这就是孝心的体现了哈。 我们现在要带着音乐去旅行， 是 11点到12点钟会播出哈。 哎， 今天我们来看看刘惜君，其实也在2017到2018年岁末年初的时候交出了一张新的答卷，这是他沉淀两年的全新作品，叫做《如我》。 这次新专辑呢，惜君携手了华语的两大音乐新浪潮的制作人郭顶以及郑楠联合打造，十首新歌呢突破了原来的曲风，是以夜和梦为空间展台，以爱为核心，突破了他以前单一纯净的这种音乐风格。接下来我们来要听到的是他的第三波的主打歌《浪里游》。在这首歌曲当中，惜君也唱出了自我的心声，同时也的是鲜明地表达出了新时代女性的情感心境与态度啊。 这首歌曲发布开始呢，就有很多的女性歌迷给他留言说，觉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引发了大家的共鸣。我们来听的是刘惜君的全新专辑《如我》的第三波主打歌《浪里游》。 都掉了，都是伤心的。 都是崭新的。 来自刘惜君的新歌《浪里游》，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全部都是王菲的那首《催眠》， 啊， 就是唱腔还挺相似的，就是一种特别不经意的那种随意的感觉。 我听起来呢，倒是确实有他的制作人郭顶的感觉，因为郭顶每次喜欢在前面营造一点点那种空间感哈。 嗯， 我觉得刘惜君这张专辑当中的确是得到了很多人的真传，而且刚才还在跟静瑜在探讨，很多好片或者很多的这种好歌都在年底 压在年底交出自己这一年 的 成绩哈。 对， 除了在音乐方面呢，跨年电影我们想跟大家盘点一下2018年的三部，不知道在这个小长假期间你有没有去看呢？100、二代妖精和解忧杂货店，但是综合现在的一些评分还有口碑，好像都不太令人满意。 是100呢，是由吴君如来担任导演和主演的喜剧，影片的定位是在香港，但本质上还是一部面向内地市场的影片。而作为喜剧演员的吴君如的首部导演作品，除了方中信和吴镇宇，其他主要演员都来自于内地。岳云鹏和沈腾的段子也颇具内地特色，但从评分上来看，内地的观众对这种风格其实是不太认账的哈。 对，最近在大热的这个综艺《演员的诞生》当中，导演吴君如也是和自己的先生一起去到了现场，然后也说拍喜剧有多么多么难呐。 嗯， 但是混搭组成的这一锅粥，观众到底买不买账呢？还是需要接受一下市场的考验。 对， 还有另外一部戏是《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导演和编剧是肖阳，主演是冯绍峰、刘亦菲、李光洁和郭京飞，讲述的是人妖相恋的故事。但是对一些对剧情逻辑有追求的观众而言哈，长达110分钟的观影过程真的是一个考验。 嗯， 所以不过如果你是刘亦菲或者冯绍峰的忠实影迷的话，或许可以去现场支持一下。 今年妖精这个概念好像很流行，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来自于蔡依林那首歌曲， 唱了什么什么也是捉妖记题材， 对，捉妖记的题材。然后，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解忧杂货店。这个导演呢是2011年拍出了《Hello 树先生》的韩杰，而主演王俊凯、迪丽热巴以及董子健都算是现在当红的流量明星了。中国版的《解忧杂货店》呢，有点像春节时播出的公益片广告，从主题到表现形式呢，还是没有一些实际的关联。是几位客串的明星呢，也没有展现出任何的演技，这是当时的一些评论哈。所以呢，如果大家这三部电影没有看的话，可以安心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是不是？ 三部评分目前可能都不太好， 对， 但是可能就是看到这些追梦啊、家人啊这些鸡汤主题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其实也比较适合在元旦这个假期，特别是在辞旧迎新的时候去观看。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元旦或者是辞旧迎新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点鸡汤的东西，不需要什么励志或者是特别特别深邃的主题哈。 好了，2018年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接下来的时间跟随五月天一起私奔到月球。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偷， 你才是绑架我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震动，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扰攘的心中，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重，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

导致一切如此看我会疯开始。 不求博士只要翻翻悠悠的杂志，给我做第一我会帮你决定。不求战士只要练练强壮的背景，给我一个名字我会带你做自己。 1, 2, 3, 4, 5, 6, 7, 8, 八八六十四到处都是我的兄弟。 2, 3, 4, 5, 6, 7, 8, 9, 到处都是好东西。第一套阿玛尼，从此生活更美丽。第一辆小奔驰，从此有了新目的。第一个亚比士，从此城市有了传奇。照着一切如此看我会八八六十四到处都是我的兄弟。 2, 3, 4, 5, 6, 7, 8, 9 到处都是好东西。第一套阿玛尼，从此生活更美丽。第一辆小奔驰，从此有了新目的。第一个亚比士，从此城市有了传奇。照着一切如此看我 Eason 陈奕迅。第一个雅痞士当中呢，唱到了很多第一件什么什么某品牌的大衣啊，某品牌的车辆啊，其实也提出了很多对于未来生活的畅想。 是，我觉得如果陈奕迅是今天我们一位听众的话，他的这个回答我就一定会给他高票，因为说了很多很多很具象很具体的东西，对不对？ 8:0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2018全新启航。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满足陈奕迅是有点难哈，因为他提到什么苏富比啊，什么宾士啊，这个是有点难。 当个雅皮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哈。 对，但是来看看我们大家的答案。孙说2018年想和先生一起去一下欧洲，因为他总是忙于工作，并且借口不出远门，一定得带着他出去溜溜。 对，然后钱多多呢说2018年我要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哇，这个愿望我非常喜欢啊。 以及多多就是我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2018年我一定要减肥成功过。哎，括号一直没有成功过。 蒲公英在飞说2018年一定要好好学英语。大家的这些汇聚成一起，我觉得就是2018年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目标和愿望哈。 对，我们也期待着你的答案。2018年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要进入我们2018年的一个全新的板块了， 精彩的演出实况，热门的 live house，小众的文艺目的地，我们带你通通去体验。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 2018年全新启航的早安音乐秀有很多新的设置陪大家一起玩。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的一个大片头哈。 对，早安 DJ 在线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各种各样的一些小众的、大众的，剧戏，包括呢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些展览都可以，是不是？ 是，其实简单来讲呢，我跟郭鹏会化身为大家的体验官，穿梭在北京各大文艺的活动的目的地当中。那昨天晚上呢，郭鹏就是参加了一个非常好玩的音乐剧的演出。 对，这个音乐剧的名字叫做《泽西男孩》。哇，去了以后感觉真好，而且化身体验官之后呢，我真的想把每一个细节都给大家来采集回来哈。啊，《泽西男孩》呢是一部有纪录片特色的著名的百老汇的音乐剧，票房成绩呢也还是在历史上名列前五位的，而且已经在百老汇驻演长达11年之久了。你知道一部非常成熟的戏剧跟普通戏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每一个细节都打磨得非常完美啊。 嗯，当然有很多还没有看过这部剧甚至不了解的朋友，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一个著名摇滚乐团四季乐队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一部音乐剧，呈现了乐队从建成到事业辉煌以及最后分崩离析的传奇经历，可以说是四个男人演了一台戏。 是，所以呢整部作品呢是春夏秋冬四季为结构，由四个主人公从不同的视角去阐述了乐队的成长变革和他们的音乐之路。 我们来感受一下昨天晚上上演的这部《泽西男孩》现场的魅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大门口，一会儿在我前方的这个场地当中将会上演今天晚上的重头戏《泽西男孩》。现在观众已经陆续进场了，我们来推开大门来听一下现在里面是怎样的场景。好的，现在呢是中场休息时间，泽西男孩的间隙时间呢，我们来采访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听众 Becky。刚才我们整个的音乐剧已经演了一半，现场我觉得所有的观众的反应都非常非常热烈，你现在激动吗？ 对，我现在特别的激动，就和刚才所有反应热烈的人是一样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觉得特别的刺激和过瘾。之前就有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剧，这次很幸运在新年的第一天就能来到这儿。它是60-70年代的这个故事吧，我觉得也特别符合我平时的一些喜欢，以及它的整个的灯光、特效、音效，还有它整个制作团队，我觉得都特别的成熟和专业。 那这部戏你会推荐给你身边的人看吗？ 我当然会推荐给他们看了，就身边很多朋友一直很想来，也很有兴趣，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尤其新年嘛，带着梦想来看这部戏，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早安DJ在线，今天关注到的是正在上演的音乐剧《泽西男孩》。因为是一部音乐剧，所以音乐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是，其中包括呢中国观众非常熟知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昨天在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呢，其实已经临近了这个整个戏的尾声，全场观众几乎是大家一起来唱的，因为这首歌曲在中国真的是家喻户晓哈。 对，求婚神曲嘛。 嗯， 此前的张惠妹、黎明、王若琳、羽泉、萧敬腾都翻唱过这首歌曲。 对，所以呢《泽西男孩》当中涉及了多首金曲，看似是遥远的上世纪的大洋彼岸，但对中国观众来说绝对是耳熟能详，相信大家会在这些音乐当中来找到和泽西男孩音乐上的共鸣。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翻唱版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值在你永远向前的路上。2018款别克星昂科威，携 2.0T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和九速智能变速箱全新上市，以400牛米峰值扭矩、百公里加速 8.2 秒的优异表现，助你不断向前。强大是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大。2018款别克星昂科威现已上市，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亲身体验。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Can't dress up to get love, guess what? I'm never gonna be that girl. Just living in a Barbie world. Could wake up and make up and play dumb, pretending that I need a boy. He's gonna treat me like a toy. I know the other girl.Snow White, she did right, and her life had 7 men to do the chores. 'Cause that's not what a lady's for. The only thing a boy's gonna give a girl for free is captivity. And I might let me some vanilla, but I'm not that sugar sweet. Call me. 来自于大雅的 Sit Still Look Pretty， 第59届格莱美的最佳舞曲奖 Don't Let Me Down， 他的歌手是 Chainsmokers 以及大雅。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大雅所自己去创编的一首单曲，一个追求梦想的女孩的故事。她也想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希望社会能够更加平等，希望社会不要因为一个人是女孩就认为她不行，女权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跟体育有关的一项事情，因为2018年嘛，有一个特别重 重大的活动，那就是世界杯，要在俄罗斯举办。而俄罗斯最近呢，国家杜马体育文化运动旅游和青少年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也表示说，因为在这个2018年期间呢，俄罗斯将接待150万名的外国游客。现在通过这个世界杯球票购买的申请交易量提示说，大家都对本届世界杯抱有极大的兴趣。 是，虽然这一次中国国家队还是非常遗憾的折戟沉沙，没有能够打入俄罗斯世界杯的正赛， 也不算特别遗憾吧， 也不算特别差，对对对。但是呢，俄罗斯离我们很近啊，所以呢，很多人呢也有刚才提到了贝加尔湖， 去看看自己支持的其他球队。 是，所以呢，去俄罗斯既能够去看世界杯，还能去旅游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所以其实通过这个数据可以看出，53%的申请者是俄罗斯本地的球迷，47%基本上一半一半了，是来自外国球迷，其中最踊跃的就有我们中国球迷。 对。还有德国、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巴西、哥伦比亚、美国和埃及。我忽然发现只有我们国家是没有进去的，其他人都是去看自己球队的，对不对啊？ 那没有关系了。其实最近呢，我也看到了，就是国足队员冯潇霆他有去参加这个吐槽大会的第二集，然后大家狠狠地对中国足球吐了一把槽。但其实吐完槽之后呢，大家表达出更多的是对我们国足的希望。 是， 其实爱之深责之切嘛，当然是希望有一天我们的球队可以带着我们的期望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那样的时候不管你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去办这样一场世界杯，相信那都会变成我们的主场。 中国的球迷是很可爱的，那这个主队呢只能我自己骂，你们别人不能骂。另外呢，就是我骂的最后其实我还是从心底是非常爱他 的， 对不对啊？ 2018年世界杯，你要去支持哪一支球队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期待着你的答案。 你的伤痛不安的时候，你的手冷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一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你失眠。如今所幸红颜已知己，一席之音在哪？家的路很顺畅，不惧离殇，而天空纷纷飘荡又飞扬，你远到看不见，也近到没有差。 爷，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昨天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一下世界各地的人民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新年的。 对， 在希腊有一个糕点师在新年前夕制作完成了一个重达2.5吨的传统新年蛋糕，这得多少人分才吃得完呢？ 是，而且呢还免费的发给了市民和游客来品尝。这个蛋糕是长70米，宽3米，哇，70米啊，然后由40名糕点师用了3天时间来制作完成，并且打破了该协会此前创造的350公斤蛋糕的记录，那差得也太多了，350公斤和2.5吨，哎。 对，这个真的是够大家分很多的。所以当天这个新年的蛋糕是在雅典郊区的中心广场被切成了1.5万份，2.5吨切成了1.5万份，分给市民和游客。而且特别有巧思的是，因为是新年嘛，所以在大蛋糕当中还放了200个幸运币，吃到幸运币的人还可以领到小礼品。 嗯， 这怎么听着跟我们好像过年的时候包饺子里面放个硬币好像是一样的？ 有点像哈、啊，而且呢，1.5万份中间只有200枚，其实这个运气还是，就是如果你有运气的话才能吃到。 我们这个也很难啊，你想一碗饺子那么多饺子那煮一锅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到硬币的。 所以我们家有的时候就会多放2个硬币，看看谁能吃到，你知道吗、啊、 不管什么样都是寄托着对于新年大家美好的祝愿，希望吃到硬币哈，拿到纪念币的这个朋友可以在2018年圆圆美美的。2018年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在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的答案。 说你最喜欢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头号甜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的诱惑，每一口代表一个不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头号甜心呗，没话说。

美丽的恩典，深刻体会心情已经完全改变我的一切，问题解决，穿上我最耀眼的高跟鞋，在你面前换上 来早令做我自己，8:37开启这一时段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一回来想跟大家盘点一下哈，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最近手头的这个微信呢有点不安分，他们悄悄地上线了一些新功能，有些朋友发现了，有些朋友还没发现。 是微信呢迎来了最新一版的更新，在他们最新一版的这个小程序当中又增添了小游戏的类目。一年前的微信公开课当中呢，张小龙曾经表示小程序现在不能做游戏，但是一年之后呢，微信正是在小程序上线了小游戏跳一跳，我已经玩了哈，然后呢非常无聊的玩了半个小时，几点即玩，无需下载安装，虽然本身呢还是有点弱， 就很简单的那种，是真的是小游戏，跟什么王者荣耀啊什么就完全 不能比。 对，但是 我还是玩了半个小时，你说我有多麻烦是不是啊？ 所以呢，首批上线的小游戏当中，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跳一跳啊，还有其他的14款小游戏，哎，感觉像教大家。怎么说呢，这是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教大家去玩小游戏。我们只是说说啊，玩不玩看你自己，要看你自己的意志力。 这关键人上线的时间非常好，就是1月1号，正好有这个假期嘛，所以大家没事干的人终于有事可以干了。 比如说像贵州麻将啊，天天德州，广东麻将，跃动音符，全民大乐豆，星图未勾引，保卫萝卜训玩法，还有爱消除乐园等等。听听名字其实都知道很简单，但是没办法，我就是停不下来。 是，就是停不下来。所以呢，微信都能玩游戏了，还有什么奇怪的？对不对哈？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郭顶，还有什么奇怪？有什么奇怪呢？ 以为他对你是 上，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来自于水果姐 Katy Perry 带来的 Part of Me。 当然这首单曲呢于美国发行首周就夺到了这个公告牌的单曲榜的冠军，并且成为了第20支首周冠军的单曲，以及 Katy Perry 的第7支冠军单曲。有人说这是他在早晨起床的时候最喜欢听的律动性很强的歌，但是他也说听着听着就以为过周末了，都不想去上班了。 回来，今天可是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大家要打起精神，听着这样一首动感的歌曲来到自己的单位和公司当中，开始活力满满的一天了。但是要告诉大家，今天其实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天，除了是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在今天大家下班之后呢可以往天宇望去，因为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夜象，今天是农历的11月16，一轮超级月亮将现身天宇。 感兴趣的朋友呢不要忘了欣赏。天文专家介绍，超级月亮就是近点月的望月，望月呢也叫满月，平均29.53天出现一次，每经历14次月亮的圆缺和413.4天就会出现一次超级月亮。所以呢今天晚上如果能够接近子夜时分的时候欣赏的话，效果会是最好的，因为今天晚上的月亮不仅是最大最圆，还是最明亮的哈。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有一次超级月亮发生，是在2016年的11月14号。那下一次发生的时间相隔的就比较远一些了，是在2019年的2月19号。而且非常特殊的是恰逢2019年的元宵佳节，今年的超级月亮就在今晚，就在 tonight。 It's been a really really messed up week. 7 days of torture, 7 days of bitter, and my girlfriend went cheated on meme. She's a California dime, but it's time for me to quit her. La, la, la, whatever. La, la, la, it doesn't matter. La, la, la, oh well. La, la, la, we're going at it tonight. Tonight, there's a party on the rooftop, top of the world. Tonight, tonight, and we're dancing on the edge of the Hollywood sign. I don't know if I'll make it, but watch how good I'll fake it. It's alright.I woke up with a strange tattoo. Not sure how I got it, not a dollar in my pocket, and it kinda looks just like you. Mixed with Zach Galifianakis. La, la, la, whatever. La, la, la, it doesn't matter. La, la, la, oh well. La, la, la, we're going.Drop the beat down. It's my party. Dance if I want to. We can get crazy. Let it all out. Just don't stop. Let's keep the beat bumping. Keep the beat up. Let's drop the beat down. It's my party. Dance if I want to. We can get crazy. Let it all out. It's you and me and we're running this town. And it's me and you and we're shaking the ground. And ain't nobody gonna tell us to go. Cause this is our show. Everybody.Tonight, tonight, there's a party on the rooftop, top of the world. Tonight, tonight. 自 Hot Shadow Ray 带来的这首歌曲 Tonight Tonight。 当然呢，他们的这支乐队的属性就是流行摇滚，前几年呢其实这种曲风还是挺多见的，但这两年的 EDM 出现之后，大家听的都是这种有点电子感的这种音乐了，像这种直接非常直接的冲击你心灵的歌曲好像比较少见一点点的啊。 Tonight Tonight 就在今晚，刚刚有告诉大家会出现超级月亮，上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前年的11月14号，而下一次发生是在19年的2月19号了，所以就在今晚一定要抓住时机看一看超级月亮现身天宇的美景。 昨天呢，北京市的气象台还画了一幅2017年的北京天气素描，2017年的北京地区的平均气温较常年1981年到2010年的平均值会偏高一点，为与2014年同为历史最高值，也就是去年的整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 对，但是我们看一下去年的降水量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日照时数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大家最关注的大风沙尘和雾的日数是偏少的。去年呢，观象台大风的日数只有四天，比12.6天的常年平均数值明显偏少，好像也感觉北京好像刮风去年没有那么的厉害了， 而且好像感觉今年的冬天也是一个暖冬，一直不怎么冷啊。 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2018年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艾米跟我们说脱单脱单脱单，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是，这件事太重要了哈。 ASAP 说希望有好运，摇到车牌已经六年了， 加油啊，这个需要一点运气了，不一定是2018年一定能做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祝福你可以梦想成真， 机会会大不少哈。我觉得 余露也跟我们说18年必须要让自己的创业能够有一些起色，也感谢刚刚过去的2017年带给我的一切。 家说2018年希望身体健康，和家人一起幸福的生活，美好的祝愿。 2018年你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一定要做的事情呢？欢迎您回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恋爱就像圣堂，别再眼盲，睁大眼光，别轻易投降，好看的包装不一定够爽，打开在心上有没有挣扎，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闪耀在闪耀就要坚强，热恋像蜜糖，钻羊的光芒，谁都别想抢，要蜂蜜全场， 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闪耀在闪耀是天地的梦想，我们都可以想象 年，幸福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手上。刚刚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徐璐跟我们说，其实听早安音乐秀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2017年习惯了早上7点就开始在被窝里听半个小时，然后再起床，结果就是每天都迟到。哎，这锅不背啊？ 对啊，我们为什么要背这个锅呢？但是他说2018年希望能够继续坚持每天收听，但是别迟到了。哎，这也是我们想跟你说的话啊，每天要去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我觉得可以拿起来以后自己边听，可以边刷刷牙呀、啊。穿衣服之类的，对不对？ 是2018年呢，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一定要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也是在新年开始，在工作日的第一天，畅想一下这一年我有哪些必须要做的计划，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梦想成真。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呢将会延续昨天的晴好天气，目前呢正值二九时节，所以呢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本周不会有强冷空气莅临京城，暂时不会遇到呼啸的北风和猛烈的降温。 对，但是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度到3度，夜间最低气温有-5度到8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避免感冒，防寒保暖。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乐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今天工作日的第一天，2018年，大家要加油哦！ 加油！ 明天再见了，拜拜！ 明天再见。 沉默的闹钟说它不响应。哦像岸上的鱼群梦见海洋，像迷路的心梦见远方，我梦见你。我们左顾右盼小心翼翼，走在一阵叫做未来的春雨。 别人脸色，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其实很简单。世界茶饮开家自己的奶茶店。 世界茶饮来自台湾，省心经营，用心鲜萃，一杯好奶茶。世界茶饮加盟咨询400-678-6888。 智慧沃家全家福跨年盛典，首年优惠1200，活动期间办理，每月只要199，一人付费全家享200兆公宽带、5张手机号卡、全国流量语音不限量，联通宽带电视免费送。详询10010北京联通。 广汽 Acura 全新 TLXL 钥匙来袭，打造行动美学，舒适座舱，运动科技于一体的舒适型格座驾，现邀您感受畅愉随心的驾乘体验，到店试驾有礼。详询广汽 Acura 当地经销商 Acura。 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